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29集。那是江山易，妍希他爸爸。秦冉抬手把书放到桌子上，然后拿起手机看了看，不行，他就回了两个字，对面一直在正在输入状态，就是一直没有消息。秦冉拿着笔看了一会儿书，好半晌之后才看到秦玲的回复。 哦， 秦冉挑了挑眉，随手把手机放到了一边，继续慢悠悠地翻着书。核工程这边的书大多都是理论性的知识点，复杂繁冗，秦冉遇到特别专业性的问题就会记下来，待会儿上完课再问教授。物理系这次拨了好几个实验室的教授下来，也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。毕竟去年一开始没有实验室教授的时候，宋绿婷就把讲师给问倒了，这样几次之后给宋绿婷上课的一众专业课老师要疯了，然后联名给院长递信，院长才知道这些事，后来还专门给宋绿婷几个教授的联系号码。手机另一头，秦玲把课本装进书包，有气无力地拿着书包下楼。 小少爷，您不舒服吗？ 阿文拿着车钥匙送秦玲去学校，看到他这状态，担心地询问道。 没有。 秦玲摇头，再次低头看了眼手机，然后跟着阿文一起下楼梯。秦家，秦修成的经纪人一大早就来到了秦家老宅，手里还拿着一份行程表。看到秦修成出来，经纪人把手中的一份合同给他看，说这是秦修成上次签的一个综艺。秦修成出道这么多年也特别拼，在娱乐圈赚了不少钱，但大部分的资金都给了秦管家做暂时运转，电视剧电影他都会接。秦四爷今年压迫本家一脉已经拿到明面上来了，秦管家手底下只剩了三个程序员，秦修成就接了一档大型真人秀。以他的咖位，又是第一次接真人秀活动，出场费是天价。实际上秦修成现在在娱乐圈的资历并不适合出场真人秀，应该专心地钻研电影就好，只是当初也是急需用钱。谁知道他拍了个电影回来，秦管家莫名其妙就用一个智能系统拿回了被秦四爷吞的分成，秦家本家这一脉渐渐回暖。因为这些分成，秦管家暂时也不缺钱，只是秦修成综艺都签了，也不打算毁约。 放这儿。 秦修成慢条斯理地拿起一块三明治。 准备一下，我晚上要带小林出去吃饭。 经纪人看了他一眼，诧异道： 哎，看来你确实是喜欢那小孩啊。 投缘。 秦修成吃完，拿起一块纸巾擦了擦手。秦管家帮秦修成端来了一杯温热的牛奶，询问了经纪人那是什么真人秀，危不危险，经纪人就跟秦管家说了一遍。这档真人秀是国内最热门的真人秀，网络上每一期各大平台总点击过10亿，秦管家自然也看过，他迟疑了一下。 这真人秀我看过，好像是带家属一起上。 哼，秦管家，我们公司有很多18线的素人，如果秦影帝要上的话，这些公司都会安排好。 经纪人知道秦管家担心什么问题，笑着解释道。秦修成就是混娱乐圈的，外界人都觉得秦修成家世好，起点高，混得很容易，可只有少数人知道秦修成早期被秦四爷打压，事业发展 有多困难。秦管家在初期还帮秦修成处理过不少事，自然知道娱乐圈的弯弯道道。听秦修成这么一说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。 要不这次您别找那些素人，让小林跟您一起，省得节目之后那些素人热度炒个不停。小玲长得那么好看，比那些素人好看多了，观众肯定也喜欢，还能光明正大的带她玩。 听秦管家这么说，秦修成有些心动。经纪人看到秦修成竟然真的在考虑，他有些哭笑不得。 秦影帝，秦管家不知道，您还不懂吗？娱乐圈是个放大镜，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，网络暴力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到时候会影响小孩子发育。 小林还小，而且还很乖很聪明，怎么可能表现不好，有人不喜欢他？ 秦修成不赞同的看着经纪人，经纪人就闭嘴没有再说话，怕自己再说秦修成当场就去找秦玲了。要不是从秦修成20岁就开始当他的经纪人，他差点觉得秦玲是秦修成的私生子了。中午，秦冉上完课就回了寝室，寝室的桌子上已经多了一盆花。 我回来的时候，宿管阿姨送过来的。 南慧瑶侧了侧身，取下耳朵上的耳机，指着那盆花说道。秦冉一看，就是程木早上带过来的，应该直接放到了程木那里。南慧瑶还在打游戏，不过她的卡牌都死光了，就跟秦冉聊天。 看不出来，你竟然还会养花。 秦冉去浴室洗了个脸，随便浇浇水就行，也不养它。放假后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秦冉。寝室里也没有其他人，南慧瑶就压低声音询问道。 冉冉，你真要学第二专业，考第一专业？听说京大期中期末考试都很难，不达标会很麻烦。听学长说，尤其是今年特别难。 语气里带着担忧，显然是把上回冷佩珊的话记在了心里。今年特别难。秦冉的关注点跟南慧瑶不在一个频道上。南慧瑶放下鼠标，手支着下巴。 辅导员说的，具体情况他也不知道，就只让我们好好听讲。 哦。秦冉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。南慧瑶看着秦冉，想起了他上午查的课表。 哎，对了，下午我们一起去吃饭，小吃街上有一家好吃的店。 秦冉抬起头靠着椅背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可能不行。 你下午没课，你别骗我。 南慧瑶立马拍出他让人抄的核工程专业的课表。不是，我要见一个朋友。秦冉翘着二郎腿，神情漫不经心的。下午2点，京大周围一个幽静的下午茶会所，2楼包厢。 燕哥，汪老大要是知道我擅自带您离开广告拍摄现场来这里，一定会被他打死。演唱会在即，京城到处都是你的粉丝，更别说这大学城。 妍希的小助理碎碎念着。 您要见什么朋友啊？ 妍希把口罩取下，又把鼻梁上架着的眼镜拿下来，规整的放在一边。听着小助理的话，妍希也不回答，直到门外响起2声敲门声，不急不缓的。妍希腾的一下站起来去开门，小助理瞪眼。 哎，严哥，您别随意开门，要是…… 他话还没说完，妍希已经手速极快地打开了包厢门。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的女生，戴着鸭舌帽，看不清脸。妍希侧身让他进来，就关了门。他一边往里面走，一边摘下了头顶黑色的鸭舌帽，露出一张眉眼自意的脸，正是秦冉。看到正脸，小助理瞪大了眼睛。 长这么好看，一副大学生的样儿，是大学城的学生吗？还让妍希专门推了一个公告，千里迢迢来大学城这种危险的地方见他一面。各方面一推理，小助理感觉自己找到了真相。他手指颤抖着，不敢当着妍希的面打电话，不敢看两个当事人，怕被灭口，只敢拿出手机给手机上备注的汪老大发微信。 汪老大，严哥他有地下女朋友。 哈？ 汪老大就是妍希的经纪人，因为只带妍希一个人，又是公司的扛把子，底下人包括一些艺人都叫他汪老大。小助理在娱乐圈混的时间不长，八卦之心燃起，连忙添油加醋地把这件事儿跟汪老大说了一遍，还把那个地下女朋友形容了一下。 你知道严哥拿他演唱会的 VIP 内场门票干嘛吗？他全都给对方了。严哥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？汪老大，你怎么不说话？ 好半晌，汪老大才慢吞吞地回了几句话。 那不是妍希女朋友，那是江山逸，妍希他爸爸。我继续工作，你看好狗仔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